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李秀勇同志14号会见在太阳节之际来访我国的意大利议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秘书长安东尼奥·拉季和他的一行，并进行了交谈。